你好，我是龚文学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从8月14日课程上线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。这一个半月里，有很多同学反馈说自己学了这个课程特别有收获，而运行同学们写的编译器，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我也会比较焦虑，因为一遍遍改文稿和写示例程序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。不夸张地说，有几次晚上做梦的时候都与咱们的课程有关，但是我觉得把编译原理中看似高不可攀的一个个知识点，变成一篇篇得到你们肯定的文章，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。动手写示例程序时，也往往让我废寝忘食。比如，报表系统的示例程序就是在飞机和火车上写出来的，一边写一边灵感不断涌现。那时我先写了一个版本，后来又改成了基于向量计算的版本。因为总是想给你们呈现最优质的内容，所以一直在不断的思考优化。在准备算法篇的示例程序时，我也有了很多新的灵感，比如对语言编程的概念，我又有了一些创新的想法。这些内容我会在课程的第三部分与你分享。在互联网时代啊，廉价的快乐随处可见，而努力拼搏才能获得的乐趣，从来都只属于少数人。这门课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机会享受这种乐趣。当我看到你们进入编译技术的美丽花园中徜徉流连，我的内心是十分欣慰的。我相信你们是真心喜欢计算机技术，所以想要努力搞懂这个学科的基础原理，而且你们还能够静下心来，真正坐下来动手尝试。有的同学会跟“这个推导过程我看过去怎么不会无限递归啊”这样的问题较劲儿。而我是很感动的，因为他知道不把手弄脏是学不会手艺的。在别人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提问，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勇气。其实那个问题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。我在第19讲里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解答了这个问题，而从这个问题可以引出很多问题，比如有多个产生式的时候到底该如何选择，深度优先和广度优先有什么区别等等。你可以把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问题看作是花园的入口，而不是障碍。对于在学习编译原理时遇到了困难的同学，我要说，你至少找到了一个入口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通过这次期中考试的20道题目，你又获得了20个新的入口。我亲自出的这20道题目，可以让你对之前学过的内容查漏补缺。你有一周的时间去回顾内容，弥补不足。在你答题的过程中，分值其实是不重要的，能引起你的思考最为重要，这可能是你又一轮的认知迭代。最后，我们聊一个轻松的话题，国庆将至，如果你想趁机好好休息一下，不妨找一个小众的城市，远离人群，而且还可以尝试带着电脑，在古镇上，在流水边，在星空下，在一切美景的环绕下，安安静静的写个编译器。这种尝试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儿吗？当然了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将你去过的城市美景分享给大家，给我们的课程增添不一样的色彩。最后来挑战一下，开启你的期中考。